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00集，孽缘。白玉堂一口血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他师父早晚有一天会气到他吐血的。 不过阴侯老鬼也想起来了，你家那只猫仔估计已经问出来了吧。 天尊笑眯眯，随后伸手挽着白玉堂的胳膊。 为师饿死了。 白玉堂望天，最近天尊可能跟展昭混得久了，也是越来越爱吃东西，于是白玉堂带着他追前头的展昭和阴侯去了。这会儿展昭看着后边抱着被子跟着陈仙去客房的深陷，小声问阴侯： 外公，你就这么带着他呀？ 带他去魔宫，让他住下就行了。沈家的人在外面跑太危险了，万一被人抓去了不好。魔宫还是有不少人是他太爷的朋友，也会照顾他。 可是来历不明。 展昭严肃脸，阴侯伸手轻轻捏了捏他鼻子。 深恋清月。 什么呀？ 集齐四个能召唤神兽。 你还逗？ 不跟你逗了，这四个人都曾经是我的随从，他们的命运是跟我们家族的命运连在一起的，这四个人世世代代都不会害我和我的后人。 阴侯笑了笑： 是天谴，也叫孽缘。 说完阴侯拽了一把展昭，认真叮嘱： 记住，不要去万州宫，那地方已经不存在了，也不要试图去寻找。 展昭点了点头，阴侯难得这样严肃地叮嘱一件事情，他自然会记在心里。众人回到前院，正好影卫来禀报赵普，说是槐树胡同的人开始动了，似乎是想要转移一样。 哼，想跑？ 大概是吃到黑狮老怪和蛇老怪倒戈了吧。你有准备吗？ 自然是有的。 而此时槐树胡同口一片大乱，刚刚跑出来的一群黑衣人被埋伏在巷子口的欧阳少征和邹良带着精兵来了个一网打尽。都是蒙面人，也不知道哪个老大哪个老二，反正都抓回去审就是了。欧阳和邹良十分小心，抓住即刻点穴，但这样还是有接近一半的黑衣人咬碎牙齿里藏着的毒药自尽了。另外龙桥广还抄了那间窑子，原来这里也是属于黑道的，也受黑莲的控制。龙桥广在后院的地窖里找到了不少尸体，这些尸体大多面目扭曲，样子有些吓人，似乎是被什么人用内力击伤所致，这种内力目前为止众人都没见到过。欧阳让人将尸体都抬回映雪宫去给公孙检查，顺便让天尊和阴侯等几位前辈分辨一下究竟是什么功夫造成的这种死状。而与此同时的映雪宫里，公孙正准备检查丁悟的尸体。公孙戴着口罩，略整理了一下刀具就准备开始工作。这会儿赵普抱着小四子进来了，公孙一看到这一大一小就头疼，以前小四子从来不给他捣乱，只会给他帮忙，但自从被赵普带坏之后就开始捣乱了，还一天比一天皮。 哎，你俩别闹，去外边等。 公孙往外撵两人，赵普和小四子都不肯走，公孙来气，瞪着赵普将他赶了出去。屋门口赵普蹲在石头凳子上抱着小四子，瞧着里边正检查丁悟尸体的公孙。 你爹这性子也是不可琢磨呀。 哪里不可琢磨呀？ 我今早明明凶他，他就不回嘴，好乖哦。可我不凶他给他好点的时候，他就开始凶我了。哎， 赵普望天叹了口气，不过等了一会儿没等到小四子的回答， 赵虎低头看，就见此时小四的双手托着下巴，微微眯着眼睛，似乎是发现了什么，正盯着房间里看呢。门外，展昭和白玉堂也走了进来，他们都知道公孙准备解剖丁悟的尸体了，就想来看看丁悟的肚子里是不是也有冰种子。赵普见小四子盯着房里的公孙看个不停，有些不解，就顺着他的视线往里望。公孙检查完丁悟的脸部之后，开始查看他四肢的骨骼，这是他验尸的步骤。小四子见了不知道多少遍了，应该见怪不怪了才对。赵普正纳闷，就见小四子突然一拽他胳膊，同时身边红色的身影一闪，展昭进了房间。白玉堂走到两人身边，皱着眉，似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展昭刚才突然表情严肃地进去了，现在看看和小四子的神情有些像。就在白玉堂和赵普没明白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就见那原本平躺着的丁悟的尸体在公孙举起刀准备要切开他肚子的时候坐了起来。公孙的第一个反应是又来，可同时他也发现了不妥，之前中着冰种子毒的尸体坐起来之后就是抽搐然后化成灰，和丁悟不同，他坐起来之后非但没有抽搐也没有化成灰，反而双目圆睁，单手成爪状直扑向公孙，一张脸本就难看，现在更是带着浓重的杀气和狰狞之感。就在千钧一发之际，展昭已经到了跟前，他本想一把抓住丁悟的胳膊将人扔下床，但就听耳边呼的一声，一个花盆飞了进来，直接砸中了丁悟的脑袋，砸得他身子一歪，那一刹那头都扁了。展昭已经能感觉到身后赵虎的杀气，下意识的往旁边一闪，果然黑影就到了。赵虎一把掐住丁悟的脖子将他扔了出去，自己也尾随了出去，看样子是怒了。丁悟飞出去的时候，众人就听到他惨叫了一声， 果然没死。 公孙这回也清醒过来了，丁悟感情是装死。说起来，赵普刚才被丁悟诈尸这一下惊了一跳，要是稍微慢一点，可能公孙就已经没命了。于是九王爷那只灰眼珠都红了，将丁悟拖出来就往死里揍。这动静引来了附近几个影卫，见赵普上火也不敢阻止，林业火也溜达来了，他看到之后还纳闷呢，跑进五座房间问展昭和白玉堂， 赵普怎么的了？揍尸体干嘛？ 不是，丁悟还没死呢，装死。刚才要不是赵普一盆花砸过来，他都快扑到我面前了。 一旁展昭搔了搔下巴眯眼睛， 公孙够可以的呀。危难时刻光记着赵普救他了，我明明都赶到眼前了。 白玉堂见展昭有些无语，拍了拍他肩膀， 这种事情让给赵普出头了。 哼，也是。 不是吧，分明死得很透的感觉。 骷髅老怪最擅长的装死功夫。 说话间，天尊和阴侯也到了，天尊对赵普摆了摆手， 赵普小子别打了，再打真死了。 赵普这会儿气也稍稍消了点，吓得蹦蹦跳的那颗心也差不多回到原位了，他就将丁悟扔地上皱眉， 怎么是个男的？ 众人面面相觑，凑过来细瞧，果然就见丁悟的衣服下边衬着两个垫子，这样才有了胸，仔细看脖子还有喉结。 妈，你怎么看出人还没死的？ 我刚才好像看到他喉结动了一下。 我也看到了。 众人都叹气，幸好他俩机警，或者说看事情的角度不太一样，一般人都很难注意到，连正在验尸的公孙都没发现。 果然是人妖啊，我昨天就觉得他怪里怪气的。 骷髅老怪的确很会装死，奇怪的是丁悟装死的目的何在呢？ 也对啊，装死还不如找个替死鬼 自己潜进去多危险。 他可能也没想到守卫这么森严，或者公孙这么快就验尸吧。话说这个丁悟是不是骷髅老怪的后人？ 应该是，刚才是忽悠那帮江湖黑道的。丁悟和骷髅老怪当年长得非常相似。 嗯，这不男不女的腔调也是接近的。 白玉堂听到这里忽然笑了，点点头。 我想我知道高升客栈里边那个神秘人究竟是谁了。 白玉堂突然说知道了高升客栈隐藏着的那个暗中监视映雪宫的人是谁。众人倒是没什么头绪，于是都等着他解惑。 你姑姑不是说武功跟丁悟的一样吗？是不是丁悟啊？ 那就要问他了，或者靠他帮我们把人引出来。 引？怎么引？ 白玉堂就看向远处正看着丁悟的影卫。 人死了没？ 还没呢，还有活气儿。 说话间众影卫将丁悟压了过来，解除了所有的伪装还有那古怪的装扮，丁悟就是个四十来岁或者更老的男人，瘦得骷髅相似，面目有些凶恶，长相丑陋。他被赵普这一通揍也确实是伤得不轻，谁让他差点伤了九王爷家的书呆呢？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 哦， 晶儿，你怎么了？ 小梁子。 哎，我在。 爹爹最近好累哦。 哦？ 他在挣我的学费哦。 这么一说，确实，干爹都创了好多个厂子了。 我不想爹爹这么累。小梁子，你帮帮我吧。 没问题，要我做什么？ 不会很麻烦的，像我平时那样求订阅分享就可以了。 好，了解。各位哥哥姐姐叔叔阿姨，我是萧良，如果你喜欢我和锦儿，就请多多订阅分享吧。